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指令跳转。原来 if else 就是个狗兔。那上一讲呢，我们讲解了一行代码是怎么变成计算机指令的。那你平时写的程序当中呢，肯定不只有定义一个整数变量 a 等于1这样最最简单的代码或者指令。我们呢，总是要去用到 if else 这样的条件判断语句， while 和 for 循环这样的循环语句，还有函数啊、过程啊之间的调用。对应呢， CPU 执行的也不只是一条指令。一般呢，一个程序里面会包含很多很多条指令。因为有了 if else、for 这样的条件和循环的存在呢，这些指令也不会一路平铺直叙的执行下去。今天呢，我们就在上一节的基础上来看一看一个计算机程序是怎么被分解成一条一条指令来执行的。那我们用的 Intel CPU 来说呢，里面差不多会有几百亿个晶体管在今天。实际上呢，一条条计算机指令执行起来非常复杂。好在呢， CPU 在软件层面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封装。对于我们这些做软件的程序员来说呢，我们只需要知道写好的代码变成了指令之后呢，是一条一条顺序执行的就可以了。我们先不管这几百亿的晶体管背后是怎么通过电路运转起来的。逻辑上呢，我们可以认为 CPU 就是由一堆寄存器组成的。那寄存器就是 CPU 内部有很多个触发器或者锁存器组成的简单的电路。触发器和锁存器呢，是两种不同原理的数字电路组成的逻辑门。那这一块内容呢，不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所以你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个概念就好。那如果想要深入学习的话呢，你可以去学习数字电路的相关课程。我们在后面去讲解 CPU 的构造的时候呢，也会提到这一部分。在这里呢，我们先不深入探讨。那好了，现在我们接着前面说，那 N 个触发器或者锁存器呢，就可以组成一个 N 位的寄存器，那能够保存 N 位的数据。比方说呢，我们用的64位的 Intel CPU 的服务器，它的寄存器呢就是64位的。那一个 CPU 里面呢，会有很多种不同功能的寄存器。我这里呢，给你介绍三种比较特殊的。第一种呢，叫做 PC 寄存器，那我们也叫它指令地址寄存器。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用来存放下一条我们需要执行的计算机指令所在的内存地址的。那第二个呢，叫做指令寄存器，那就是用来存放当前我正要执行的这条计算机指令的。第三个呢，是条件码寄存器。那条件码寄存器用里面的一个一个的标记位呢，存放了 CPU 去进行算术或者逻辑计算的结果。那除了这些特殊的寄存器， CPU 里面还有更多用来存放数据和内存地址的寄存器。这样的寄存器呢，通常每一种都不止一个，我们通常会去根据存放的数据内容来给它们取名字，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它整数寄存器啊、浮点数寄存器啊、向量寄存器啊、地址寄存器啊等等。那有些寄存器呢，又可以放数据又能放地址，我们又会叫它通用寄存器啊。那实际上一个程序执行的时候呢， CPU 就是根据 PC 寄存器，也就是指令地址寄存器里面的地址，从内存里面把需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读取到指令寄存器里面，然后再去执行。接着呢，它会根据指令的长度自增，然后呢，我们 PC 寄存器的地址也就变化了，于是我们就可以顺序去读取下一条指令。那可以看到一个程序的一条条指令在内存里面是连续保存的，也会一条条顺序的去加载。那而有些特殊的指令呢，比方说我们上一讲讲到过的 J 类的指令，也就是跳转的指令，它会去修改我们 PC 寄存器里面的地址的值，这样呢，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就不是从内存里面去顺序加载的了。事实上呢，这些跳转的指令的存在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写程序的时候用 if else 这样的条件语句跟 while for 循环语句的原因。那你可以打开文稿，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很简单的包含 if else 的程序。那这个程序里呢，我们先用 rand 生成了一个随机数 r， 那 r 它要么是0要么是1。当 r 是0的时候呢，我们把之前定义的变量 a 设成 1， 不然就设成2。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程序编译成一个汇编代码，你可以去忽略掉前后无关的代码，只关注这里 if else 的条件判断语句。对应的汇编代码呢，我也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看到呢，这里对于 r 等于等于0的条件判断被编译成了 cmp compare 和 jne jump not equal 这样两条指令。那 cmp 指令呢，比较了前后两个操作数的值，这里面前面的 D word PTR 代表我们操作的数据类型是32位的整数，而后面的 RBP-0X4 则是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那所以呢，第一个操作数就是从寄存器里拿到的变量 R 的值，那第二个操作数呢是一个 0x0， 就是我们设定的常量0的16进制的表示，那 compare 指令的比较结果呢就会存入到条件码寄存器当中去。在这里呢，如果比较的结果是 false， 也就是0，那我们会把条件码寄存器里面的0标志条件码设置成1。除了0标志之外呢， Intel 的 CPU 下面呢还有进位标志 CF、 符号标志 SF 以及溢出标志 OF， 那它们都可以用在不同的条件判断里面。那 compare 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呢，我们的 PC 寄存器就会自动自增开始执行下一条 JNE 的指令。那跟着 JNE 指令呢是 jump if not equal 的意思，它会呢去查看我们对应的0标志位，如果是0呢，它就会跳转到后面跟着的操作数 4A 的位置，这个 4A 呢也就是对应着这里的汇编代码的行号，也就是我们上面的 if else 条件里面的 else 条件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当跳转发生的时候呢， PC 寄存器就不再是自增变成下一条指令的地址了，而是被直接设置成这里的 4A 这样一个地址。这个时候呢， CPU 再会把 4A 地址里的指令加载到我们的指令寄存器中来执行。跳转到执行地址为 4A 的指令呢，其实是一条 move 指令，第一个操作数和前面的 compare 指令一样，是另外一个32位整数的寄存器的地址以及对应的2的16进制表示 0x2， 那 move 指令呢就把2设置到对应的寄存器里面去，就相当于是一个赋值操作。然后呢，我们的 PC 寄存器里的值继续自增，然后我们又可以去加载下一条指令，执行下一条指令。那这条 move 指令的第一个操作数 EAX 呢代表一个累加寄存器，那第二个操作数 0x0 呢则是一个16位进制的0的表示。那这里的这条指令呢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个占位符。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占位符呢？我们回头可以去看前面的 if 条件，如果满足的 if 条件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在复制的 move 指令执行完成后呢，它有个 jump 的无条件跳转指令，跳转的地址呢就是这一行占位符指令的地址51。那因为呢我们整个的 if else 执行完了之后呢，我们的main函数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的 if 指令执行完成之后没有合适的指令可以去跳转，那所以呢我们的编译器呢自动生成了一条这样的废指令，那使得我们在 if else 里的内容执行结束之后呢，无论是 if 的条件结束还是 else 条件结束，结束之后呢都会跳到同一个位置去。那上一讲呢我们在讲打孔卡的时候说到过，读取打孔卡的机器呢会顺序的一段一段的去读取指令，然后呢去一条条执行，那执行完一条指令呢它就会自动顺序的去读下一条指令。如果执行的当前指令呢带有跳转的地址，比方说往后跳十个指令，那么机器就会自动将卡片往后移十个指令的位置再来执行指令。同样的，我机器也能往前移动去读取之前已经执行过的指令，那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 while 和 for 循环的原理。我们再来看一段简单的 for 循环的程序，我们呢用一个变量 i 去循环自增三次，三次之后呢 i 就大于等于3，就会跳出循环。那整个程序呢对应的 Intel 的汇编代码就跟我文稿中列出的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呢对应的循环呢也用了 EA 这个地址上的 compare 比较指令和紧接着的 GLE 条件跳转指令来实现。那主要的差别呢在于这里的 GLE 跳转的地址在是这条指令前面的地址，而不是在像我们的 if else 一样编译出来的指令是往后面跳。那往前面跳呢使得我条件满足的时候， PC 寄存器会把指令地址设到之前执行过的指令的位置，那再重新去执行之前执行过的指令，直到呢我们的条件不满足条件码寄存器里面的值为止。那可以看到呢对应的循环也是用 EE 这个地址上的 compare 比较指令和紧接着 GLE 这样的条件跳转指令来实现的。和前面 if else 的主要区别呢是这里 GLE 跳转的地址是在这条指令之前的地址会跳转到14这个地址位置，而不是像我们的 if else 编译出来的跳转指令呢都是往后面跳。那往前面跳呢使得我们在条件在满足的时候呢， PC 寄存器就会把指令地址设置到我们之前已经执行过的指令的位置，再去重新执行一遍之前执行过的指令，那直到我们条件不满足呢它才会顺序往下执行 GLE 后面的指令，整个的循环呢也就结束了。如果呢你把它去看成一张很长很长的长条的打孔卡，你会看到呢这个卡片呢在往后移动了一段执行了一个代码呢又会重新往前移动回到它之前已经执行过的代码，然后循环往复很多次之后才会继续往前继续执行指令。那其实呢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 GRE 也好 GMP 指令也好，其实有点像程序语言里面的 GoTo 命令，它直接指定了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去跳转的位置。虽然呢，我们在开发高级语言或者你在学 C 语言的时候，老师一般都会告诉你说，哎，我们不要用去用 GoTo， 但是实际上呢，在机器的指令层面，不管是我们的 if else 也好，还是 for while 也好，其实呢，都是用和 GoTo 相同的跳转到一个特定的指令位置的方法来实现的。好了，这一节的内容呢，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呢，我们在单条指令的基础上，学习了程序里面的多条指令，究竟是怎么样一条一条被执行的。除了简单的通过 PC 寄存器自增的方法去顺序执行之外呢，条件码寄存器呢会记录下我们当前执行指令的条件判断的一些状态，然后呢我们接着可以通过一个跳转指令去读取对应的条件码，然后去修改我们的 PC 寄存器里面要去加载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这样呢就能够实现我们的 if else 以及 for while 这样的程序控制的流程。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可以用高级语言，可以用不同的语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if else 这样的条件分支，或者 while for 这样的循环方式来去实现不同的程序运行流程，但是回归到我们的计算机可以去识别的机器指令级别呢，其实都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址跳转而已，也就是类似于一个 GoTo 这样的语句。而想要在硬件层面去实现这样一个 GoTo 语句呢，除了本身需要用来保存下一条指令地址以及当前正要执行指令的 PC 寄存器指令寄存器之外呢，我们只需要再增加一个条件码寄存器就好了，用来去保留条件判断的状态。这样的简简单单的三个寄存器呢，就是帮助我们去实现了条件判断和循环重复执行代码的功能。那下一节里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讲解，如果程序中出现函数或者过程这样可以复用的代码模块，对应的指令又是怎么样执行的，会和我们这里的 if else 呢又有一些什么不一样。今天的推荐阅读呢，是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第三章，这里面呢详细讲解了 C 语言和我们 Intel CPU 的汇编语言以及指令的对应关系，以及 Intel CPU 的各种各样的寄存器和指令集。那 Intel 的指令集呢，相对于我们上一讲讲的 MIPS 指令集呢，其实是要复杂一些。一方面呢，它所有的指令都不是固定长度，而是变长的，从一个字节到15个字节都有。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是汇编代码，也还有很多针对操作数据的长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后缀。我在这里呢，没有去详细去解释各个指令的含义。如果你对用 C 或者 C++ 做 Linux 系统层面的开发感兴趣呢，你可以仔细读一读我这里推荐的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这一章节。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除了 if else 的条件语句和 for while 的循环之外，很多编程语言都有 switch case 这样的条件跳转语句。那么 switch case 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也是用这样的 GNE 这样的指令进行跳转的吗？对应的汇编代码的性能和我们去写很多很多个不同的 if else 会有什么区别呢？你可以尝试去写一个简单的 C 语言程序，编译成汇编代码看一看。那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和疑惑，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